在这晚上，我披起黑皮褛，现在没法抵抗心中的猛火，巨大嘅声音打进我心底，幻象嘅闪光使我呼吸加速。耶、yeah! ！现在就要爆发！ 我哋一揾再揾，我哋等了又等，手下留情，望穿秋水，带嚟《Long Time No See》系列。 万换始出来，我哋等咗佢好耐。今个星期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系列，请到嘅嘉宾就系铁汉柔情尹阳明。 尹阳明出晒名铁汉柔情，佢加入演艺圈20多年，拍过无数电影同剧集，大家都记得佢俊朗嘅外表，仲有标志嘅身形。近年尹阳明仲变身成球会总监，带领球员在录音场上辞请，而他的格言就是齐心就是成， 同心就是情，齐心就是成。 心中有谷的不要惊，初生之苦不怕强劲，满身干劲进步是无止境，步步向前程一啲啲去升， 不必怕辛苦，不必畏艰，应该要心坚立场定，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 成。梁伟勤，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做完某一集嘅节目之后，我哋就可以收山噶啦。 系， 咁今次咧呢个收山嘅息怒好大啊，因为我哋终于可以储齐一套。储齐一套， 起码一 pair 先。嗱，我又唔敢买一套， 得两件， 因为我哋知道嘅就只系得一 pair。 系啦， 咁呢一 pair 咧就啱啱好啦。 冇错啦，我哋正所谓咧。有轻轻松松邓紫峰， 就点可以冇铁汉柔情尹阳明呢？ 欢迎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尹阳明啊！我真系揾到佢啦！ 多谢晒，多谢晒，大家好。 我哋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啊就问啦，尹阳明哥哥，我哋应该点样叫你咧？咁我哋就谂咗好多个说法嘅，最后我哋决定咗叫明仔。 明仔就 咁好啲，咁好啲。 阿明姐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喂 ，hello， 大家好，我系尹阳明啊。 系啊， 而家入到嚟，个个叫我明仔噶。 阿明仔好耐冇喺咪前出现过咯，系咪咧？ 系啊，唱歌有时喺卡拉 OK 咯，讲咪啊呢度啊第一次噶啦。 哦，第一次添啊， 即系讲喺呢十年八年，我谂系第一次。 系嗱，我哋一定要问下先，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嘅，即系究竟阿明仔 系 呢段时间点解会比较少见到你咧？ 系啦， 因为冇出嚟咯。 其实你系淡出咗定系？完全唔做咧，好担心噶。其实作为影迷， 但系间唔中又喺港台电视剧见到你噶。 系咯， 港台系玩下啫嘛。 系 啊， 但系其实你就唔系专注喺即系演艺事业个发展噶啦，已经。 主力就唔喺演艺事业咯，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嘅嘢做，同埋我又。我好早瞓觉，所以我唔捱得夜，我惊阻住人哋做嘢，咁我咪不如就有啲嘢就唔好接啦，咁样咯。 咁其实即係讲到早瞓，其实早到几点啦？我想知。 早到啊，我可以一定12点前瞓觉咯。 系。 呢个其实係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讲呢， 係 比较难能可贵嘅。咁 你係几点起身㗎？ 12点瞓喎。 6点到啦。 哇，即係做运动啊，跟住 去上下网啊，行下街啊，落街行下跑下步或者。 哦，因为咧我见到阿明仔咧，我印象当中嘅明仔咧就 系 火玫瑰啊，即系古惑仔入边嗰个韩斌啊，咁咧佢同而家系一模一样嘅，身形都系咁 fit 啦， 系啊， 同埋佢而家着住一套咧，系啊，梁丽勤咧流晒口水，明仔小心啲啊，佢有铺人咧， 系啊， 依家你知， 依家你知。 佢好惊缩开咗而家，同埋咧都系仲系咁 fit 嘅， 吓 唔系啊，好肥啊，而家好肥，好 fat 啊， 系咩？ 佢减紧肥啊， 系咪真系减紧啊？ 减紧啊！我而家去练泰拳啊， 系 哇 啊！第一日打就唞咗6日，练一日打就唞咗6日。 其实泰拳个运动量真系好大， 好劲好劲， 系啊！ 唔系我因为我用错咗道力啊， 哦， 人哋叫我做个动作，咁我就当打沙包嗰道力，咁啊变咗。 有啲筋骨拉，唔係拉傷，係即係疲勞咗，咁變咗要唞咯。 我一定要首先解拆翻咧， 冇錯， 就係我哋千年嘅大謎語啦。係 啦， 嗱，幾個禮拜之前咧，我哋就訪問咗鄧子峰，咁啊當時咧就因為大家明白有一個叫輕輕鬆鬆鄧子峰呢條片咧，呢條片咧係失傳咗嘅。 係， 咁咧我想問一下嗱，阿明仔，你當年咧就拍咗一條咧叫《鐵漢柔情》。尹阳明 系从此就扬名立万啦， 冇错啦。仲有冇人叫你天汉柔情尹阳明啊？ 唔知啊，你哋叫啫嘛，冇人敢叫我嘅，咁叫明仔系有。 好啦，你记唔记得呢件事先？阿邓子峰 我初头唔记得噶，后屘你嗰日同我通过电话，我记得啊，系好似系咁样上下。 系点样样咧？ 因为咧，我以为我参与部电影做导演嗰部叫《 铁铁男本色》，系 咁原来唔系，原来你讲起就啊、哦，原来 TVB 以前做 promo 系宣传艺员嘅， 系冇错。咁嗰阵时系我啱啱入 TVB 大约系一两年到啦，咁就佢 promo 我啦，我喺拍紧都唔知。几个剧集咁啊， 访玫瑰之后咁样样噶，好似系嘛？ 我都唔系好记得啊，因为太耐啦，成廿年都有。 系咁啊，咁啊，嗰条片讲咩咧？你记唔记得？ 条片我最记得就喺一个山边度拍啦，咁啊打晒灯啦，点着啲火啦，咁啊另外就揸住个斧头啦，着住条工人裤啦，我记得好似系啊，着件长袖嘅白色嘅扣钮， 系 T 恤嘅， 系好粗犷噶嘛，个碌系 嗰阵时个样就唔粗犷嘅， 嗰个碌粗犷，嗰啲衣着粗犷，咁跟住攞个斧头做咩咧？ 系咯。 好似 barbecue 咁樣啦，燒嘢食咁咯，即係透柴斬柴咁啊，又咁上下嘢啦。 我其實純粹係燒嘢食，等我哋仲以為有大事發生。 其實係一個人嘅啫，我 好似記得啊，係一個人劈樹咁樣樣㗎。 唔知點樣，我都唔係好記得，因為太耐啦。 咁但係你有冇咧問過咧？即係一定係幕後嗰啲兄弟度㗎啦。咁你有冇問過點解你要係鐵漢柔情咧？ 我點知啊？佢俾落去嘅 slogan 我點知啊？係咪？ 即係你冇問到個 冇問㗎，又唔係我講嘅， 係 佢哋打字幕出嚟嘅。 你自己對於呢四個字嘅形容，你冧唔冧先？ 我冇乜感覺嘅，同呢樣嘢柔唔柔情，我真係唔知。 但係咧，咪先，但係咧，我聽你頭先嘅形容，有火啦， 又劈柴 啦，跟住又工人褲啊嗰啲咧，咁成件事就好粗犷嘅。咁柔情喺邊度？ 個形象係佢咁樣做，個造型係咁樣咯，個造型。 但有冇啲柔情嘅嘢喺個條片嗰度有做過㗎？ 應該就冇啦。 哎呀！ 你都俾樣嘢我噶嘛？ 係咯，應該有啲柔情表達翻。 嗰條片你仲冇得睇到嘅而家？ 冇啊，咪 TVB 攞咯。 TVB 因為咧，我哋刮咗好耐。 係啊， 即係 TVB 嗰度啊，應該係一定係 TVB。 你同 TVB 有冇啲交情咁樣嘅仲？ 交情十幾年冇見面好似。 哎呀，咁啊啱啦，睇嘅時候。 我離開咗十幾年㗎啦都。 你話俾佢知，好想睇翻條片咁樣咧，叫佢即係望一望，我哋都好想睇。 係。 同埋咧，你記唔記得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咧？嗱，邓子峰啦，出现咗轻轻松松邓子峰，铁汉柔情尹阳明，仲有边个咧？ 吓， 你 记 唔记得？ 我而家好似有少少老人痴呆咁。 唔系啩？即系话，即系我哋仍然系知道得一撇。 我谂最传颂嘅，流传到后世到今天都仲知嘅，就真系呢两个系最多人讲嘅。 系阿明仔话俾你知呢四个字咧，其实咧真系印象好深刻。 嗯， 喺我印象当中咧，尹阳明就真系一个。铁汉柔情嘅人嚟嘅，讲真嘅，即系由我 你睇完《红兄十三妹》之后， 冇错啦。同埋咧，呢四个字系我永远都系记得啊！你应该系一个咧，即系爱 冷内柔 或者爱冷内热嘅一个人嚟嘅， 一般啦、 啊。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的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 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除了找明仔上来解拆这个铁汉柔情之外，我们当然就要开始难得有机会， 当然 捉住他不放。 是不是解拆开啊明仔？ 是啦，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你不是你主要的即是小成长的地方不是香港的，是吧？ 其实我澳门出世的， 是是 六七六八年都过来香港。 是 当时你几大？几多岁啊？ 唔够十岁应该。 系，咁啊讲翻 嗱，我哋讲咗好多，即系细个啲香港东南西区啊，都讲过啦。澳门咧就比较少嘅。 系。 咁啊，澳门细个嘅日子系点样样嘅咧？明仔。 澳门啊，澳门以前我就读书就要喺氹仔，仲要坐船过路环嘅。嗰阵时 未 有桥， 系 未有桥香咩？澳门都未有桥过氹仔啊。 系。 喺氹仔翻学嘅，我读圣善学校咁。 吓。 后屘咧就唔知点解咧，就我都唔知，因为几细个下。咁啊，拱咗我過去路環寄宿， 哦、 因為可能我屋企兄弟姊妹多啦，啊，咁啊要做，要兼顧唔到可能或者咩， 係係 啊，咁啊過咗去路環讀書，我讀天主教學校嘅， 係係，咁啊嗰個寄宿嘅日子係點㗎？係你係咩類型嘅學生嚟嘅先？ 咩類型啊？都係曳㗎啦，只㗎啦，係曳 嘅。 其實鐵漢柔情通常都曳嘅， 係點曳先？ 啊點曳啊？我諗 你玩咩㗎？嗰陣時會 冇啊？咁細個，我諗都係。都是在街边同人打交仔 你赢多定输多 我成日同嗰啲土生仔打交嘅靚仔嗰陣时 同咩仔打交 土生仔咩土生仔土生仔即係葡萄牙 哦 因为葡萄牙殖民地嚟㗎嘛 係 係 就打完冇嘢㗎啦係嘛 冇嘢不过俾佢老豆追打啫 咦即係細嗰个唔够打 我哋会左呢右呢嘅 即係細嗰个唔够打就搵个大嘅出嚟 咁唔其实争千秋打嗰啲咁少嘢嘅啫好可能 係 要我記憶就咁上下 啦。咁但係嗰個年代嘅你刻唔刻苦噶？ 我哋做炮仗嘅。 哦，你屋企係做炮仗嘅。 我記得係廣興泰炮竹廠我哋。好多間炮竹廠啊，嗰度有益隆啊、軒元、軒信啊、廣星啊，我記得係呢幾間嚇，好多廣興泰啊咁樣。而家你仲有一間官也街轉上去左手邊有一間叫益隆嘅。 而家仲有嘅。 有嘅，但係就冇做生意冇嘢嘅，即係荒廢咗喺度。有笪地喺度。 但是呢即是做炮仗其实都是一个几 有危险的一个行业。其实以前呢那个年代呢香港 even 香港都是的。即可能譬如屋企人做生意咁讲小生意仔那些那就成家人一起来帮手。那你以前小个呢有没有即帮手 有放了项目去包炮仗。 哇咁 真係包炮仗 咁 炮仗係點包嘅呢其實 包炮仗我記憶到呢就係話有一張立紙啦咁有炮仗啦咁抌張炮仗抌一排炮仗即係你哋燒嗰啲炮仗呢抌排炮仗落去咁就搵張立紙包起佢搵張糊呢佢有一個磚頭上面劈咗一劈張糊喺度咁搵手指點兩點咁包埋佢跟住有張招紙嗰張 local 咁招紙 就咩牌子 咁咁一塊， 即係你唔係卷個炮仗出嚟， 唔係，有好多部門，有好多部門嘅，咁啊有鑿炮啦、張引啦、煙花啊嗰啲嘅啦， 係 咁我哋就係做包嗰 包裝嗰個最 last 個 part 啦 ，suppose 係，係係，咦？咁你多唔多燒炮仗咧？細個 多 嚇，你咩技巧啊？ 烧炮仗嘅技巧啊，我哋好多技巧啊， 系 细个搵个乜冚住佢，爆 呀，冇错，好多嘢玩嘅，系嗰啲奶粉罐 都有， 奶粉罐啊，一粒粗， 嗰啲寿星公炼奶嗰啲， 系啊，哇，嗰啲好激噶，咦，大家咦开始同路中人啦， 寿星公炼奶，以前我记得我阿婆咧，系我嚟当嗰啲。 飯嗰啲乜咁樣，我哋 裝埋 糧米 啊，糧米㗎我哋，係啦，就偷阿婆嗰、那個咁樣出嚟爆完，又再擺翻落米 缸。因為嗱，鐵乜嘅好處係咩咧？佢可以爆好多劑， 係 啊，佢可以玩好多轉， 同埋有顏色嘅變化啊嘛！你見到爆完即已黑曬咁。 佢同埋佢彈咗啲，佢會開始即係凹凸不平啊！喺入邊咧會呈現啲怪嘅形狀咧，大家就好開心噶嘛！但係阿明姐會唔會整蠱人嗰啲嘅咧？ 試過去爆人啲門都爆唔爆？ 哎呀！ 喂，嗰陣時係㗎，嗰啲木門咧，我哋咪雙掩木門嘅，窗門都係雙掩㗎嘛。咁我哋咪玩到冇嘢玩，咪攝個炮仗落條罅度，咁啊跌咗個砰咁，原來冇嘢嘅咁。 淨係黑咗一笪。 嗰個炮仗有啲大，有啲細㗎嘛，有啲叫做雙響啊，雙響好大個㗎，就攝喺人哋啲門度砰咁啊，試下爆嗰啲門扣咁爛唔爛啊，直情冇嘢咁。 神勇雙響炮就係呢啲啊。 O K 喎呢一啲。 因為睇電視睇得多，通常啲人都係咧，即係喺戰爭片 whatever 嗰啲嘢咧，咁然之後塞啲嗰啲炸彈落去。跟住走，咁然之後爆開曬所有嘢，係啦。咁作為一個小朋友，炮仗已經係最犀利嘅武器，所以都會用呢個方法。 煙花咧有冇得玩噶？ 煙花， 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咧去過咧，以前澳門即係仲係喺嗰個美田海嗰度，即係嗰個咩餐廳外邊咧，以前成日拍 MV 嗰度咧，可以放煙花噶嘛。 其實澳門好多地方都可以放煙花噶嘛。 前美田海嗰度應該係港英塔炮廠咯， 係咪啊？ 係啊，嗰度有個塘啊， 係 海嚟嘅，嗰個水塘咧。好多港好多炮竹廠都有個水塘喺度㗎， 係， 因為有咩事可以跳落去，我覺得就係，係係係啊，應該係㗎，同埋救火啊，救火淋水啊，但係冇得救嘅，我見過一次火都好犀利㗎， 係點樣咧？ 係啊，燒到冇曬嘅，淨係爆炸又剩。 咁我想問嗰啲炮竹廠咧，會唔會係即係喺埋同一個地區裡面集中？ 喺氹仔，我咪頭先講有咁多間啦，起碼都有咁多間啦，我頭先講咗幾間就。 但係咧，即係 touch wood 啊！即係如果萬一真係有啲咩事，會波及埋側邊嗰啲嘅喎，係咪 㗎？都離頗遠下嘅，有大約我諗有 幾條街咁樣啦，係嘛？ 有一公里或者半公里， 即係都必要時都可以。 有啲係黐住下，但係都成過千米嘅， 係 離開第二間都。 沿途沉默散步，炎夏如瀑布，我不覺。再感冒，谁料你已抱怨某药房未找到，回头如像昨夜，未热还未散，你给我做稀饭，一直暖到这一晚，还好吗？还好吗？头上是昨夜烟花，掠过你我那暑假，才期望世界末日别来吧。还好吗？直到我对你牵挂，难道已错过最短一个？ 手下留情，尹阳明为你一手准备。 今日我揀嚟嘅首歌咧，就系张学友嘅《一火不变心》。点解我揀呢首歌呢？因为《一火不变心》咧系一种爱嘅表现啦。我觉得张学友唱得好好，所以我几中意佢啲歌，尤其是呢首，点俾大家听啊！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是裂开。天际亦漆黑，只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 飞舞夜空中虚空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飞舞夜空中虚共寻传奇，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